妈妈。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 还选真心话是吧？听好了， 奇怪你爱小狗，奇怪你总是有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， 游戏一局战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只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吧。 全程在你身后，吓得样子很丑，爱耍帅也没用，至少带走自恋过头， 每次忙买单还能走出门口，还不是我在身后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想笑就笑吧，于是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反正决定有点落点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往那秀，翻脸就往那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。 放中眉头，假装不再想走，什么鬼也不说，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。 睡觉爱抱着小熊，吃饭爱假做从头，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吧。 Go， 别以为你没有，有次睡姿太丑，不忍心把你吵醒，口水直流，拍照再走。 手机里存的你的自拍太多，内存一千块不够。 笑吧，于是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反正决定有点露脸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往那秀，翻脸就往那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。 就把真心话当作筹码， 石头剪刀布哦，被坑一把， 哈哈你又输啦，可承认你有时脾气太差。我 真心话太冒险， 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 想笑就笑吧，有时没底线， 在女生面前有点颜面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反正决定有点

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开心那些痛与怕。 多半路上的我，穿上回合风沙， 在飞云之下，我看着海峡，走月光沙滩，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。哦，千万，前面听说风很大。 No， 看见吗？